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去到第四節9:50啊，咁樣咁今次咧就其實我都準備咗題目嘅，咁但係咧都睇下你哋咧，都睇下你哋口味係點樣啦。咁個口味咧，其實因為就頭先講過，咁就希望大家可以點播啲題目咧，睇下有咩我哋講到嘅講啦，咁樣知下你想點啊，咁又知下我哋嘅能力去到邊啊，咁樣咁當然俾人拋窒啦，有人話講《資本論》你真係拋窒啲觀眾啫，你估我講唔到啊？真係講唔到，咁咧有人就當然有人就變翻一個問答嘅環節啦。有人問咧，阿薯係咪適合做任何嘅節目咧？阿譚姐你點睇咧？ 我覺得都係嘅，等佢試下咯。 咩啊？即係你覺得佢適合做所有節目？ 係係係，試下咪知咯。等佢試曬做所有節目先。 即係 試一次咪知得唔得？即係相信應該掂嘅。 即係關係真係和睦啦，你哋。有人講今晚場波啦，今晚咧就係香港主場喺旺角場，就對馬爾代夫咁樣，咁就應該贏就冇問題。咁就唔係香港隊好波，你明啦咁樣。咁就有人再提香唔香國歌呢樣嘢，仲使問咁樣？咁就你哋自己諗下啦。咁就今晚留意啦。咁今晚就特別地就電視有直播嘅，無線有直播嘅。咁如果都想睇下，尤其是開波前啦，咁咪撳去睇下咯。咁樣咁樣可以都支持下香港隊咁樣。另外仲有咩講啊？另外睇下先。另外有人問啊，點解阿陳太會中意陳生？你要問徐浩瑩喎呢樣嘢。系咯，你自己選擇系啦。當然，如果我簡單去解釋咧，咁就係人有三衰六旺啊， 三衰六旺啦。 人總有鬼咁眼嘅時候啦， 有三衰咯。 人有失意嘅時候啦，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咁樣人係唔好運噶啦。不過講緊好運呢樣嘢咧，今晚係咪金多寶啊？定係下個禮拜啊？咁咧就係端午節嘅金多寶4000萬，咁如果大家都見唔好夠錢使嘅，咁咪試下咯，咁樣咁都可以去試下。咁同埋原來好多人唔知道今個放假嘛。 其實今個禮拜因為而家開始多咗5天工作，咁所以咧就唔係好覺。 其實我都唔 因為香港人咧記得有公眾假期咧，就係因為喺 weekday 嗰度發生嘅。咁但係今次嘅端午節咧就喺星期六發生，咁所以今個禮拜就端。 有冇補假噶？半日都冇得補噶，係咪噶？ 補乜啫？ 哇！你啲僱主啊， 好兇狠啊！ 你僱主，嗱有人就話講呢個名校嘅 sex secret 咁樣，咁我都係簡單望過就講呢樣嘢，我冇認真睇。 幾搞笑！ 主要都係講下點樣同人條 J 鬥長嘅，同埋鬥粗嘅咁樣。咁我覺得個解決方法就拍埋去試下睇下咪知咯。 拍埋 係啊，咁樣睇定啲啊！嗰個我又覺得 大家拎出嚟放低。 唔係，我應該好開，即係主要都係一個 secret page 開放啲。開心一下咯，咁樣咪俾人睇下咯。相結多啲留意啦，你自己跟進一下呢單嘢咧。咁樣有人就話講有人話講港姐嘅，其實我今朝都問過嘅，即係大家有冇留意呢、這個港姐嘅嗰、那個叫咩候選啊，定係咩啊報名嗰個情況？ 面試。 咁其實近幾年咧就好興咧，就啲好即係想參選港姐嘅女性咧，即係去報名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班記者就喺出邊影， 影曬佢哋。 咁影完之後咧，就會安一啲嘅綽號俾佢哋嘅嚇，例如係 長腳朱咪長腳朱咪咪啊， 長腳阮小儀啊，飛機場葉子薇啊，大口容祖兒啊嗰啲之類， 大口容祖兒唔 係咩都有嘅，係啦，唔知。知啦咁樣嚇，咁或者即係都有，咁但係亦都喂，但係坦白講喎，今屆佢喺門口路過嘅， 即係俾佢哋立到嗰班， 都幾靚下。 我覺得今年係好咗嘅喎，好即係對比起上年，我就冇乜留意。再前年咧，唔係我都唔知前幾多年啦，咪有個正方形面嘅張咩儀啊，張嘉怡 結婚啊嘛， 係啊，今年結婚啊。 但是那些年度那些港姐是醜樣一點的嘛。 是嗎？ 是啊，我覺得是醜了一排的，但 是那句人有三歲六旺啊，看你預鄭那年的對手是誰了。喂，講真，你參選著那年你預鄭李嘉欣你都死了，是不是？喂，咁當然嗰年係陳淑蘭啦，就都勁啦，係咪先？咁年年嘅質地唔同啦，咁你唔可以出篇文今日德國殺死咗足球咁樣，咁又好難去評論每一屆嘅港姐咁樣嘅。但係就咁睇門外掃過嗰班都幾開心喎，睇落到睇嚟今年都好睇啲啦。咁樣如果你都中意睇港姐，但港姐其實冇乜人睇㗎啦，已經有咩睇咧？但係即時令我諗起嘅就係亞姐啦。幾亞姐今年仲有冇得選咧？ 係有嘅，有報名添啊，又得 有得報名嘅2015嘅亞姐咁樣。啊，咁而家係啦，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而家去填翻報名表。我見佢個網友都報，不過我就未試啦咁樣。咁可能你可以去試 你派試啦，派試啦。因為其實之前我都提過啦，咁你亞視就嗰陣就話執笠，跟住早兩日就話有得賣盤。今日蘋果有段細細格嘅新聞咧，就話本來今日嗰、那個，不過尋日啊有個記者會講賣盤咧，就突然間取消，咁啊即刻咧。就對亞視是否賣盤咧，就蒙上一陣嘅陰霾喺度啦。咁究竟咧係咪真係賣咧，都係未知之數。咁但係如果真係賣唔到亞視，其實賣唔賣到唔知啦。即係或者賣係是否連埋個牌，或者轉咗手之後係咪可以申請翻政府俾翻個大氣電波牌，其實都唔知係點樣啦。咁但係好可能就係話。今屆的亞姐就是最後一屆的了嘛。咁你知道香港嚇、沙田最後一日嘅麥當勞啊、皇后碼頭最後一晚啊，都是很踴躍的嘛。咁最後一屆的亞姐是不是大家都踴躍參加去試一下呢咁樣？我又覺得 Emma， 派你去啊嘛。 佢有體重限制啊！ 係啊，因為哦，係咪搭台嗰方面 係啦， 質料差 係啦，費事好似之前 隔成班成集咁 跌落去，喺個泳池度選咪得咯，咁樣大家防一防咪算咯。咁大家踴躍支持下亞姐啊，咁樣如果大家都想選嘅話，咁港姐年都有得選啊嘛，點解唔試下亞姐先咧？做人嘅嘢咁樣呢、這個。做咩？點解？哦， 係我聽緊你講嘢，好認真， 好認真啊！考慮一下，有得諗啊！我覺得呢樣嘢咁，但係冇頭先大家啲題目就係撳上緊啦。有人就叫阿薯去做粵語政治， 叫佢試下咯。 哇！香港嘅民主之路真係漫長喎、啊，咁樣跟住有人提啦，劍橋嘅十優嗰個啦，咁樣。我覺得有啲危啊，陰溝翻船啊，大佬呢啲好平好懂標突然間今次有咩特別想講咧？好似好唔特別咁樣，大家都係咁樣賴過無端端今日提翻早兩日，其實早兩日咧禮拜日咧，我就行過新蒲崗，咁就見到咧，原來新蒲崗個匯豐係有得攞紀念抽。即係有得領取禮拜日喎，禮拜專登開都排曬隊喎。咁跟住咧，咪上個禮拜尾咧，咪講緊話蟹貨嘅，即係話炒唔喐啊嘛。咁但係其實我真係唔知道，第一日領取嗰日咧，即係 exactly 上個禮拜二啫嘛，係咪啊？定係禮拜四啊？咁咧就已經話排咗排到喊聲啦，跟住出邊好多人話要收嗰啲紀念鈔啦，咁樣排到死啦。跟住又話蟹啦，又話炒唔喐啊，冇乜人。接貨啊咁樣，但係我早兩個禮拜日又唔係喎，我喺匯豐門口咧，因為我買嘢，我喺隔離個 seven 買嘢，咁我見到咧係一路係有嗰啲接貨嘅人士咧，咁就攞住個嗰啲膠 folder 咧，就係咁喺度片，即係話啊你係咪呢只啊，你係咪呢只啊，跟住咧講到咧好講，即係掠得好緊要啊，好恨要貨咁樣，俾我睇下，俾我睇下都好啊，咁有咩好睇啫？原來睇 number 喎，俾個 number 睇，讀俾我聽啊，讀俾我聽啊，俾我睇下咁樣，唔係買嘅，唔係同你買嘅，俾我讀，但係好即係有啲咁樣嘅踴躍嘅交投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嗱，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匯豐嗰個150周年嘅150蚊嘅鈔票咁樣。咁而家嗰個市況去到邊咧？交俾我哋嘅分析員譚仔。 而家嗰個市況咧，嗱咁而家嗰個紀念鈔咧，咁大家都知啦。咁佢有三種款式嘅，咁分別就係單張啦，一張嘅150蚊啦，咁跟住仲有係三連張啦，三張黐埋一齊嘅150蚊，仲有就35連張，咁就即係35張150蚊咁黐埋一齊啦。咁咧嗱。 由呢個單張開始講起啦。咁單張咧，暫時嗰個價就比較好啲嘅。咁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原本咧係380蚊，咁咧而家個炒價咧就大概咬翻600到750蚊，咁啊睇 number 啦。咁樣咁跟住呢個三連張咧，三張 即最平幾多啊？即係800蚊最平都賣到600幾蚊。 最平係啦，而家大約就600至700。 幾好利錢啦、啊 嗯！ 但係如果咧你嗰張， 喂先，我想問85蚊紙係咪買85蚊㗎？ 85蚊紙係賣380蚊。 哦哦，咦，咁都系一倍到啫喎， 系啊， 85蚊只卖300蚊啊， 380，差唔多4嚿水啊， 咁奇怪嘅， 系啊，咁佢呢个 纪念钞啊， 纪念啊，真系啊。 但嗰85蚊只系用得噶嘛？我想讲， 当85蚊用咯，咪可以。 系啊，即系佢就算点样跌穿法都唔会跌穿85蚊。 跌唔穿85蚊， 好稳阵喎。 系啦，唔系先 明白。即系我想买张85蚊纸。 但系咧，啲行家就话，如果张钞票上面有4字同7字咧，就再减100蚊嘅。 系啊，即系如果用死字买个7字咧，咁减100蚊咁样。 系啊，淡仔好字正腔圆啦。 系啦，咁跟住咧，如果系3张150蚊3年超咧。咁咧佢原價咧， 唔係而家起碼都好過 iPhone 6啊！而家暫時個勢係咪先？ 暫時 即係都未死得人啦、啊。跟住咩三連張係點樣？ 三連張咧原本咧就賣1380蚊，咁咧而家個收購價咧大概亞灣咧1800到2300。 千八 個呢個就比例就少咁撅咯，一張好有成倍喎，呢個就唔係喎。 喂，反而嗱，而家咁樣，而家個細即係話咧， 蚊都唔到一張600。 你識計數㗎？而家咧就係、是、反而連張嗰個利錢炒價就差啲。嗱，譬如，梗係你會連張照計就嗰個紀念度高啲啦，因為賴住連住就好似嗰樣嘢其實勁抽啲啦，好似叉燒免切咁啫嘛。唔係啊，真係好抱歉。我完全是不跟這些東西的，為什麼呢？我是不儲東西的人來的，即是我以前是很喜歡儲東西的，我是我很暴發地說，我是儲 Michael Lau Figure 的。 哇， 暴發戶？不是的，我想說我更暴發，我是發一個脾氣，我是一個有脾氣的人，我是扔 掉了， 不是我掉了。 哇， 可見以前的感情生活是多麼糜爛的，你明白？咁之後咧，我之後突然間醒覺咧，我就唔再儲，我覺得儲嘢好冇意思，我乜嘢都唔再儲，即係除咗喺床下底儲，不過我都唔儲噶，著爛抌嘅啫嘛。我就當然喺床下底有啲以前儲郵票啊、錢幣啊擺咗喺度啦，唔知之後升值係點啦，但係擺咗唔費事攞出嚟啫，都冇必要抌，亦都坦白講，我連漫畫咩都抌嘅，我咩都抌曬嘅，之後我就唔儲，所以我對一啲有收藏價值、紀念價值嘅咧，我完全不屑一顧咧，我冇跟啊，所以抱歉咧，我而家重新問一次，我想問咧。三連張咧，即係連住就冇剪開啦，係咪先？ 係啊！ 我想問咧，我想問一個俄羅斯方塊嘅問題啦。佢個連塊 L 型咁樣連啦，一個直線咁樣連啦，定啊？即係喺個直島嗰度連定係橫島嗰度連啊？ 直島連。 打直連嘅，即係係一個 三個長方形一條柱， 即係條柱，即係喺牆嗰邊就賴住咁樣三連張咁樣，即係可以接起成個 leaflet， 即係成個單 可以棟起佢咯。所謂嘅荷包接就係咁樣，係 咯，荷包接啊，荷包接啊，荷包接就唔知加10蚊嘅，如果冇記錯。好啦，咁就係咁，呢個就係三連張啦，就唔係好炒得起喎，即係執幾嚿啫喎，咁樣，因為你而家一張單頭都執幾嚿啊嘛，咁樣好啦，咁而家跟住有個咁，你係大鑊啦，35連張就 PK 啦， 35連張咁35張嘅8蚊剪啦，咁樣咁佢原本你要俾錢匯豐咧，咁就買咧，咁就23880。 哇！抽咁多人中嘅， 係㗎啦，抽咁多人中， 你又開心啦。 誒咁我繼續講住先啦，咁即係佢哋 check room 講個價就高啲啦，因為嗰個時間可能早啲啦，咁越遲啊越平啦，咁 你睇個走勢，你睇個來源 係我有一個最新價嘅，我唔係睇東方嘅，我就成日睇炒賣網嘅， 炒賣網 係啦，睇先達網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咧就係、是收35連張咧就收緊九龍區啊，收緊25000至26000，香港區咧就收緊23000至26000， 但係原價係23800。 23888， 跟住而家有機會收係低過跌穿 個賣價 零售價喎， 係啦，跌穿零售價。咁但係咧，頭先話九龍區個價錢似乎高啲咧，但係佢有條件嘅，上面有4有7，佢就唔成張唔收噶啦， 成張唔收， 係 即係都係睇 number 嘅， 都係睇 number。 但35連張實有4噶個 number， 係啊，咁大概係咁樣寫條件。 咪呢個問一問啦，呢、這個問一問啦、 嗯。我之前見過啲講法就話尾數係唔變嘅，佢哋講即係尾嗰幾個 number 啊。 年章是啊，年章後面是不三年章呢那些 number 呢尾整條數字是不變的喎、哦。 不是它只是拿這個過十百千去到千位以及打後就不喐、啊、去到呢萬位那個數字就變、啊、即是它只是跳萬位那個數字同埋再之前那裡這樣來跳那裡那裡就 okay, okay, 後面那幾個就不變 okay, okay, 那即是你後面那幾個 number 就不可以要有四和七咯，即是它那個 中了四你就整張都是四來的， 即是如果你那張呢你最後那裡有八八八呢咁你啊成版都八百， 但系佢都系四万五蚊卖咗俾人啊！嗰、那个僆仔 系啊，之前有人有人抽到一张三五，就系后边成扎都系八百八， 全连住系八嚟嘅。咁呢啲系炒价嚟噶嘛？呢啲系一定大炒噶嘛？ 咁你就净系前面嗰几个 number 喐，但系最后全部三十五张 keep 住都系三个八啊嘛。 系， 咁咪好正咯，嗰、那个 number 即系系啦，只要 八百 八啊嘛。咁但系佢即刻出去卖咗，一出去就放咗好似四万五咁上下。 冇错， 因为我知即系。又是那句，我真的不太跟這些新聞，我之前勉強聽過一下這件事，你如果再知道人說我現在想哭，為什 麼 我有些心，我有些鼻酸一酸，哇這麼蠢 啊因為那天他們那些人我不 exactly 記得他們在澳門有一個拍賣的時候有之前類似的連章走去買，不 exactly 是同一個價錢的，但是說人家的拍賣價是八十幾萬咯， 哦、 但是他那三十五年章他就四万五蚊卖了给炒家去炒， 但 现 在你当普通 number 啦，不是四十七那些啦，现在就是收紧几多 二万六咯，最顶 都是执几两千零蚊 PS4 都买不到， 是啊， 哇阴功咯，跟住当然有个原因啦，刚才淡仔今朝解释了给我听啦，其实 Chat Room 有人讲直情是我今朝讲的说话剪开来卖就得咯，剪开个 手机每张自己解有利， 点解我头先咁紧张，是不是同 number 冇可能的嘛，因为那个纸币可以流通的嘛，那是不可以同 number 的嘛，照計，因为它都是合法的货币的嘛，那你剪开卖或者你自己当百五元洗咯，你自己搭买外卖买 炸，你将给你的 是咯，找钱给我添，记得咁样，咁你咪剪开洗，梗系蚀啦，因为你三五年张千五蚊，五千零蚊啫嘛，面值都系。咁但系如果你剪开卖，逐张每张赚几嚿水，咁、你回翻翻嚟三五年张就赚成皮噶啦嘛。咁啊照计， 五加三加， 我即时心算啦，我有冇错？ 九千几万，一万蚊松啲咯。 我劲唔劲啊？ 劲啊！好劲 咧！咁样系啦， 你三十， 你而家先都计数机， 你啱啊！ 我计咗啦，谭生， 大家已经认同系啱咗噶啦。 我心算好叻噶，心算叻有咩用啊？咪做一次节目咯，有咩用啊？咁样咁即系展开佢咯。但系我即时，但系嗰个问题就是、喂，年章啊，梗系有年章嘅价值喺度啦。咁我先就问下淡仔啦，即系八五蚊钞票分析员啦。咁点解三五年章咁唔好炒价咧？咁样 唔好炒价，咁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你难运翻大陆啦。即系佢今次佢嗰个银纸俾你咧，佢唔系圆形一桶俾你噶嘛，佢系一块板俾你噶嘛。 即是照計好像 poster 或者畢業證書就捲起它， 就 入落個紙筒，跟住你就扮把劍擺背脊，咁就 即係佢有埋個即係封套咁樣，方方正正咁樣一塊咁俾你嘅，咁變咗你就即係運送上面有啲困難咯。即係譬如如果你想運翻大陸，咁你咁樣運啲銀紙唔得噶嘛，要靜靜雞運噶嘛。咁但係你咁樣一塊咪好難拎過去咯。你叫啲走水貨都唔知點樣走， 因為有講走水貨係啊，走水貨嗰日佢哋夜晚啦，去到六七點咧，已經有好多人係俾海關截住彈翻轉頭啦。 OK， 即係原本可能三五年章喺推出當日咧，都好渴市嘅。咁點知發覺咧，我拿住好似成個李克勤 送禮勤咁 拿住嗰版嘢，係啦。點知就過唔到關，過唔到關就因為係錢嚟噶嘛。咁錢我可唔可以報關交税？我唔識。嗱，總之就即係唔俾入境嘅嗰張，因為係銀紙嘅關係，就唔俾入境，即係唔關打貪事啦。即係未必好關事啦，就只不過係 兩邊都關啲啦， 咁啊入唔到境啦，所以咪又係嗰個錢，唔係嗱，咁我有另一個問題啦，咁係又唔係咁簡單啫，咁你可唔可以成個相架褪翻出嚟咧？褪翻出嚟卷咪再入咯，係咪？咁咪可以咯，係咪可以嘅？其實 應該係嘅，咁如果唔係其餘俾人收， 我黐咗啦嘛， 佢表起咗嘅啫，咁你佢唔會黐實噶嘛，黐實佢又唔值錢嘅啦嘛，有任何損毀都唔值錢噶嘛，咁佢都係蝕好咗咁解嘅啫。 哦，嗱，希望係咁，咁照計三五年章都應該仲有佢個價位喺度啊，我估、 希望是这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那句，我又不跟这些东西的。你们自己有没有，你有没有、啊、Jimmy 你有没有申请？ 没 搞错，你不有钱不赚的，你份人这样的。 因为我冇钱卖佢啊嘛，唔好讲呢啲啦。 借都搞啦，我又冇跟咁样，你都冇跟过哦。但系呢，但系啊， 唔系因为我唔好炒卖啫，同埋我又系 唔系好积放噶。 咪就係、是、即係點講呢，我成日覺得人生嘅運氣唔係擺喺呢個位置嘅，我不笑死仲嗰個理解。 曬咗運氣，曬咗幾嚿水又唔抵。 咁我如果有嘅話，咁我用嚟抽呢、這、一個抽 iPhone， 咁不如我儲起一套，咁我成日有個諗法， 儲一個 iPhone。 唔係，我係儲起我啲運氣可以中一次六合彩，咁咪抵翻咯。 哦，唔怪之頭先你碌過去撳緊金多寶嘅時 候，係啊，今晚係開端午金多寶㗎。 有幾咁大 啊？係今晚四喎，今晚端午金多寶。咁係咪你係咪奉勸大家都？储起运气唔好买咧， 储起运气啦，等我买。 系啦，你会中啊嘛？ 系啦。 哦，有人系花光所有运气嘅，唔知点解？你自己谂下系咩情况啦？咁样呢、這个都令人留意。但系嗱，唔知啊，而家个回收价都仲系咁啦，咁样得。因为有人，我哋自己就算手足都话，有人好多人都系真系攞嚟自己收藏咁样。咁唔知道，我完全冇，我系呢几年对于储嘢突然间冇晒概念。 系啊，冇嗰种感情，冇 attachment 啊，对呢啲物。 突然间冇，所以我就冇呢个概念，只系觉得哦，突然间个价位做成咁咧，咁嘅有啲咁嘅睇法。咁我唔知道，咁即系你话翻大陆嗰个三五年章系咪困难，就令到个回收价低咧？但系又唔一定咯。我谂就算你喺香港咧，会愿意出价买。如果你话只系比原本个零售价多三两千，系有人买嚟储嘅。即系如果佢真系想攞嚟做纪念嘅话，多少少又唔系真系太大问题。咁起码又未至於蟹貨啦，即係起碼我見到，即係如果除非你抽正手上嗰張係好多四，好多四你就 五五四四七七咁， 你就攪攪啲。但係唔緊要，你咪等到 慶嗰陣時先拎。 二百周年嘅時候，你再抽過，只係短短地等 五十年。五十年嗰時，我如無意外都未死嘅，我諗。 係啦，你都好想抽喎，咁樣唔緊要，等下係總係會有機會嘅，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努力啲等下啦，咁樣。好，我哋今日節目都。去到呢度，因为我好眼瞓，我想讲，我好攰。咁咧就休息一阵，咁咧一阵间就系重温节目嘅。今晚就系粤语政治，我一阵重温咩？重温耶教移民 屋， 耶教移民屋嘅。咁今晚就系粤语政治，咁就同埋索斯号，索斯号。咁今晚再留意啊，做小菜好咯。咁啊，今晚再留意翻节目啦。一阵我哋听一下金德报先。好，系咁， 拜拜。Bye bye.